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18章，诛杀邪官。只听呜呜的山风呼啸如鬼哭地狱，在阴冷月光的照耀中穿梭于这片鬼气森森的土山丘陵之间。寂静的夜空下，一双泛着绿色荧光的眼睛悄无声息地从杂草堆的缝隙中缓缓浮现，视线掠过那些高矮无一的凌乱土堆，径直聚焦在了前方那两个鬼祟的人影之上。 谁啊？ 一个紧张的声音突然响起，只见其中一个留着长发的矮胖男子猛地回过头，将手电光照向了身后的草丛。 喵！ 被惊动的黑影呼啦一下子窜出了草丛，一转眼便逃进了茫茫夜色之中。而在看清了那个黑影的同时，那名矮胖男子紧张的表情也终于松弛了下来，骂骂咧咧的啐了一口唾沫。 靠，野猫啊，吓老子一大跳，咋咋呼呼干啥呢？想把人都引过来是不是？ 另一个黝黑的寸头男子恶狠狠地瞪了边上的胖子一眼，随即警惕地扫脸四周，生怕惊动了什么。 切，除了咱们，谁会半夜三更来这种鬼地方？ 矮胖男子不满地撇撇嘴，抹了把自己标志性的油腻长发，转头看向前方那些歪歪斜斜的无主墓碑和坟堡。残破的纸钱随风飘扬，森白的月光洒向坟包中埋葬的枯骨，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显得尤为瘆人。此处的这片丘陵，与其说是坟山，不如被称为乱葬岗更为合适。 小心一点总没错，别忘了咱们两个来这儿是干什么的，来帮我拿着。 黝黑男子不耐烦地吐了一句，似乎懒得再和矮胖男子瞎掰掰，伸手把背上的铁锹塞给了对方，而自己则从怀中掏出了一只古旧的罗盘，开始在坟包间四处游走。 如果情报没错的话，应该就在这附近。 黝黑男子低声说着，一边盯着手中的罗盘，一边不断抬头关注着月亮的位置，眉头越皱越紧。而就在他踱到后方一处偏僻的空地之时，一抹兴奋的光芒忽然在他的眼中亮了起来。 乱葬之碑，巨阴之地，就是这里。 矮胖男人连忙跟了过来，一眼便看到黝黑男子所面对的前方正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无主的坟包。与其他坟墓杂草丛生的情况不同的是，这座坟包周围非但没有半根杂草，连方圆数米之内也是光秃秃一片，在这片乱葬岗之中显得诡异异常。 乖乖，寸草不生，果然够邪门的呀。 矮胖男人啧啧嘴，走到坟包前蹲下身，抹了把坟包的土，在鼻尖下嗅了嗅。 新土刚埋不久，看来咱们找对了。会被埋在这种极阴之地的，基本错不了。 黝黑男子再次望了眼天际的满月，伸手撸起袖管。 既然已经找到，那就别废话了，抄家伙动手。 咔嚓咔嚓，稀疏的凿地声此起彼伏，而那两个男人的身影也开始在那座无主的坟包周围左右开弓。很快 隆起的坟包便被铲除了大半，只是不知道是因为这寒冷的夜风的关系，还是因为周围的气氛太过渗人，两人的脸色渐渐变得有些发白，就连挖掘的动作也慢慢迟缓了下来。 不行了，老子得缓缓。 矮胖男子将铲子往土里一扎，顺手从腰间摸出一瓶二锅头，朝着嘴里狠狠灌了两口。随着酒精带来的燃烧感划过喉间，矮胖男子那难看的脸色似乎也稍稍缓和了少许。 我说啊，咱们千辛万苦挖这鬼玩意儿，真的值当吗？ 矮胖男子啧啧嘴，瞥了眼依然挥舞着铁锹挖坟的黝黑男子，叽叽呱呱嘟囔道：“ 你懂个屁呀！知道下面埋的谁吗？” 黝黑男子不满地瞪了眼矮胖男子，似乎对他的质问很不耐烦。 知道，你之前不是说过吗？一个暴毙的苗人巫师，好像会用蛊什么的。 矮胖男子说着，又往嘴里灌了两口二锅头。 不过一个乡下巫师而已，又埋在这破地方，身上怎么可能有啥值钱的玩意儿？咱与其花这里钱，还不如去倒几个大桶呢。你就盯着这些个破桶，难怪混到现在还混成这副德行。 黝黑男子嗤笑道：“ 这巫师身上的东西可比那些名器值钱多了，如果真能被咱拿到， 下半辈子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吧。” 哎呦，这么带感呢，说来听听。 矮胖男子饶有兴趣地眨巴了一下细长的眯眯眼，讨好似的把手中的二锅头扔给了黝黑男子。而黝黑男子一看对方这副样子，便自知此番口舌无法避免，于是便顺手接过二锅头，开始介绍了起来。 我听说这下面埋的苗人巫师可不是普通的货色，而是妖蛊师。 黝黑男子仰头灌了口酒，抹着嘴说道：“ 妖蛊师，对，在咱们地下江湖里，除了那些和灵域神使一样借用弑神力量战斗的家伙之外，还有一小部分的人直接收服了妖怪，把妖怪当使役奴仆差遣。而在这种人之中，有一种异类，他们会一种特别的法术将捕获的妖怪困在一起，逼他们互相吞噬厮杀，最后存活的那只就会集合所有死去妖怪的力量，以化为强大的妖蛊，听候养蛊者差遣。” 这不就和那些苗人巫师养的蛊虫一样吗？ 是啊，所以把那些妖怪当蛊虫养的家伙就被称作妖蛊师。 黝黑男子说着看了眼脚下的坟包， 不过呢，这种养妖蛊的行为十分损耗阴德，容易被反噬，基本上都不得好死，而且死后也不能入轮回，只能埋在极阴之地，就像躺在下面的这家伙一样。 那咱们现在开着倒霉鬼的坟干嘛？ 真他妈晦气。 矮胖男子下意识地退了两步，一脸嫌弃。 哼，你要知道这养成的妖蛊有多值钱的话，就不会嫌晦气了。 黝黑男子冷笑道：“ 妖蛊养成的条件苛刻，但力量强大，因此极度稀有。我听说，如果拿妖蛊去丰都鬼市上卖的话，卖出的钱足够买一座岛了。” 哇塞，真的假的？ 听到妖蛊如此值钱，矮胖男子的眸子里顿时迸发出贪婪的光芒，连看向那坟包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难道说这妖骨就在这坟包里啊？ 哼，怎么可能？要真在里面，我也不会找你挖坟，几条命都不够赔的。 黝黑男子鄙视地轻哼了一声，说道：“ 哼，妖骨虽然听从阳骨人，但一旦阳骨人死亡，便会成为无主之骨，自行离去。这时，只要找到原来阳骨人控制妖骨的法器，就能重新召回妖骨，成为妖骨的新主人。 法器？难道说……” 矮胖男子愣了愣，低头看向脚下。 该不会控制妖骨的法器就在这坟堆里面吧？ 对，很有可能和尸体埋在一起。 也就是说，咱们只要找到法器，就能召唤出妖骨，在鬼市卖个好价钱。 没错。 黝黑男子意味深长地说道， 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之前不是和你提过吗？我听说今年的鬼市可是有一条特殊的规矩呢。 哦，对的，我想起来了。这样的话，那咱们这单可非干不可了。 矮胖男子似乎记起了什么，脸上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所以啊，咱们得尽快找到这法器才行。 黝黑男子瞥了眼身边的矮胖男子，故意说道， 这尸体虽然入土没多久，但这山里向来毒虫鼠蚁很多，我怕再耽搁下去，不只是法器，怕是连尸体都被啃完了。 我去，那还不赶紧的呀。 赤裸裸的金钱诱惑令矮胖男子大受鼓舞，顿时就顾不上喝了，铁锹也挥得更勤快了。没多久，两人便听到铁锹下传来咔吧一记闷响，似乎敲到了某个坚硬的东西。两人对视一眼，连忙俯身扒开泥土，果然看到了一具诡异的青色棺木，露出了一角。 有了。 黝黑男子眼睛一亮，忙不迭地和矮胖男子一起加快速度挖开泥土，很快整具棺材渐渐呈现了出来。只是两人在看到棺材全貌的同时，脸上不约而同地抽了一下，满眼的红紫，不，那准确来说应该是由朱砂写成的符咒，从上至下，从左至右，密密麻麻爬满了整具棺材表面。 朱砂镇邪棺，乖乖，老子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架势啊。 矮胖男子显然是认出了这棺材的来历，脸色顿时有些难看。 传说中只有极其阴邪的邪物才会被封进这朱砂镇邪棺里。我说，这妖骨师该不会已经尸变了吧？ 尸变个毛线，人死之后的尸体只不过是具臭皮囊而已，别自己吓自己。 黝黑男子白了对方一眼，脸上已经迅速恢复了镇定。 妖骨师一般都不受人待见，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存在，所以才被人装进了朱砂镇邪棺，扔在这乱葬岗里。行了，别磨蹭了，开棺吧。 黝黑男子说着，扔给了矮胖男子一枚防毒面具。虽说他不怕什么尸变，但开棺时散发的尸气可不是闹着玩的。而矮胖男子虽然不情不愿，但也不愿看见即将到手的宝贝就这么飞了，于是也只能强忍着不适，戴上防毒面具和黝黑男子准备开棺。 你敲前面，我敲后面，来，一、二、三、起， 嘎啦一声， 一阵薄纱般的黑雾伴随着似有若无的腥风从松动的关口弥散开来。不知是不是心理的原因，两人总觉得周围的空气似乎阴冷了几分。凛冽的山风吹拂着摇曳的杂草，再次带来阵阵鬼哭般的呼啸，而那诡异的青木棺材则在些许松动之后竟然像是卡住了一般，任凭两人怎么撬都毫无动静。 怎么回事？你那边用点力呀！ 黝黑男子一边使劲撬着棺材边缘，一边对那矮胖男子嚷嚷着。咔的一声，一记沉闷的声响从黝黑男子前方响起。 我去，我是要你用力撬，就不是让你砸。撬棺材板有毛用啊！ 黝黑男子抬头瞪了前方的同伴一眼，却发现对方一脸无辜。 我没敲啊，我还以为是你敲的呢。我两只手都在掰铁锹，怎么可能？咔咔！ 话音未落，又一阵异响在两人面前悠悠回荡，两人的脸色同时一变，低头看向手边的青木棺材。这诡异的异响，正是源自眼前的这具狰狞的朱砂镇邪棺。